好，大家好。 好啦，各位，大家好。牛年就 第一次嘅咖喱饭， 系啦，牛年咖喱饭啊，咁咧就祝大家新年人人平安，事事顺心咁样。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系吓。 系啦，咁就啱啱进即系准备呢个今日嘅主题之前咧，睇一单新闻都几开心嘅。咁咧就係呢個廉署拘捕呢個的士總會從業員總會啊嘅呢個賄選案咧就判咗出嚟啦，咁咧罪名就成立。咁大家的總咧好多人提起咧都唔知係乜嘢，咁的總其實咧就係一個具有相當大嘅政治功能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啊，亦都係派成員去插路障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係要國慶嗰陣時插呢個國旗啦咁樣。咁啊，呢個的士從業員總會嘅總幹事咧，姓李呢個咧， 李林昌 咧就係啦，李林昌就係2016年 IT 界賄選，咁就要求啊呢個從業員總會裏邊嘅就去資訊科技界去申請成為一個叫 IEEE 嘅組織裏邊嘅成員，咁就叫佢投呢個建制派嘅楊全盛， 楊全盛， 咁就俾咗1000蚊佢。系啦，俾咗1000蚊佢，咁啊罪名成立咁样。咁但系个官咧就个判词啊，最特别嘅系咩咧？就系话本来就话控呢个希望辩方就系话索取佢嘅社会服务令报告咁样，谂住轻判啦咁样。咁但系官就押后3月5日再宣判。咁就一路咧就指佢哋谎话连篇，同埋咧就系认为啊呢个嘅贿选行为啊。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 是他说这个 有个庞大组织， 案情是相当严重，所以就不适宜索取这个服务令报告，这样是只是拿这个3人的背景报告， 因为即可能会判错了。那就涉案呢就姓李的这个的总的总干事背后就必定有其他组织协助计划，相關人士無需任何努力或技術便能輕易賺取1000蚊，相信必然是讓他們投票與資訊科技界候選人楊全盛的誘因。首先呢，我相信現在為何廉署查查一下就停了在這裡呢，這樣因為這個 IEEE 登記成為資訊科技界這麼容易，一個駕的士連這個 IEEE 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全名是 系啦，咁点解又唔调查呢个香港电路及系统兼电信分会啊？呢个电机暨电子工程师学会属下嘅香港电脑分会或者香港电路及系统兼电信分会会员系咁容易加入嘅咧？我想问，亦都系选民嚟嘅，只要你入咗去。呢兩個會是但一個會就會成為呢個資訊科技界嘅選民，咁好明顯呢個係中票行為啦。除咗賄選之外，係入去一啲嘅組織裏邊，明明唔係嗰個界別嘅選民，好啦，我想問點解停咗？去到你查到呢度就停咗嘅咧？咁嗰個 IEEE 如果唔配合嘅話，咁阿茂阿壽都可以登記嘅喎。嗱，你試下 Gary 同我去登記得唔得？肯定唔得啦，係嘛？ 他哋呢三個嗰啲係低級錯誤嚟㗎，佢話佢哋做申請表嗰陣時候，全部都將工程師嘅英文 engineers， 即係全部三個同一時間串錯嘅係即係喺個官眼中咧，係絕對唔可能咧係巧合發生咁樣係啊。 咪即係等於蒲崗村道個蒲字，警察上庭嗰陣時候一齊錯咯。 係啊， 點解啊？因為同一個人，一係就抄功課，一係就根本有個 agent 代佢哋申請嘅，根本係唔使佢哋填嘅嗰張方。不過大家都知道，喺某啲組織裏邊咧，佢哋會將呢個英國嘅 The Guardian 衛報咧，就係當為世衛嘅報紙咁嘅水平嘅呢啲人。咁所以填錯 engineer 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嘅。我相信佢哋啊已經猜 their best 噶啦，已經係猜 their best。差啲 breath 噶啦，已經係咁，所以咧，坦白講，而家你都唔使旨意啊。第一，以後廉署會再有呢啲賄選 case。第二，亦都唔使旨意會繼續調查落去，究竟後邊嘅邊一個龐大組織去支持呢個2016年 IT 界中票嘅賄選行為？ 係咪？點解會淨係得呢幾條友咧？你問我，咁嗰個接收佢哋成為會員選民嗰個組織咧？點解唔去調查嗰啲組織嘅成員，起訴佢哋咧？係咪即係有行賄？咁但係受賄咧？係咪除咗呢三個人收咗錢投票之外，咁最重要就係佢投到票係因為佢成為嗰個組織裏邊嘅成員先可以成為選民㗎。係 啊，同埋呢啲中票咧，一定係。個數量是要很多，不是幾個，不是幾十個添啊！甚至乎你先至會產生嗰個中票同埋即係喺選舉裏邊做舞弊嘅行為啊嘛，係嚇咁，所以一定係背後仲牽連其他好多唔少嘅人嘅係。 所以我咪話咯，你話而家愛國者治港唔緊要噶，你個選舉公正咪得咯，選民揀出嚟嘅，按照你嘅標準揀出嚟嘅咪愛國者咯。咁但係大佬，你而家連 IT 界裏面都用的種，的種係一個政治性嘅的士從業員嘅組織，大家都知道係建制派嘅組織嚟嘅。如果唔係，點會行賄嗰啲人投羊全勝啫？唔係投莫乃光啫。咁但係後面當然而家邊個敢掂咧？呢個龐大組織，我想問係嘛？係喺從後協助嘅龐大組織，邊個敢掂咧？係嘛？但係如果你係泛民陣營咧？少少，你啱兩個禮拜前咪一單 case 個區議員咪就係俾人 DQ 咗咯。 哦，係話佢嗰啲選舉單張上邊有一啲涉嫌係失實嘅聲明咁樣係嚇。 係啊，只係選舉單張上邊一張失實嘅聲明， 係 就咁樣就 DQ 咗個資格。咁究竟而家押後宣判之後會唔會最終其實罰款咧？咁大家拭目以待啦。 嗯， 係嘛？即係好多人話法治未死未死，你睇下呢啲案點樣判、點樣調查、點樣起訴，你就知咯。見微知著，係咪？廉署咁多年到而家，有冇打過一隻大老虎？我想問下，梗係冇啦。你唔好講話建制派啦，商界都冇啦，已經。 因為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喺搜證嘅過程裏邊見到係牽連好大咧，就應該係停止咗嗰個搜證，或者係繼續順藤摸瓜查落去嗰個工作程序噶啦，應該係 冇噶啦，到呢度為止噶啦。我話俾你聽啊 ，Gary， 你問我如果廉署會再起訴嘅話，我真係批個頭俾你坐啊！會調查後邊呢個龐大嘅組織點敢掂啊？呢、這個龐大組織惡個黑社會噶嘛？是吗？大家哪敢再查下去 啫？的士一个的士，即是一个的种，的士司机的会是可以跟这个工程师的学会有关联，跟着再在一个 IT 界别里面去中票，你就会知道普通的的士司机行业的从业员是不会做这些事的嘛。 喂，大佬，是人都知道他们怎知道 IEEE 不知道是什么？engineer 都串錯，呢個都基本常識啦，已經係都知道咩料啦，係嘛？的士佬竟然走咗去做呢個香港電腦學會分會嘅會員，係嘛？即係話係咪用 iPhone 嘅就等於工程師啊？我想問，咪就係咁咯。咁而呢個組織點解大家唔敢掂咧？係咪將來大家會知道噶啦？香港點知有黃絲藍絲啊？有一啲叫做特權階層啊？任何執法機構、司法機構都不能夠碰的，其實這個就是騎在人民頭上的組織了。那能夠碰的那些是什麼呢？就是他要整頓的組織，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了，這個香港電台。我想問 Gary， 你第一次聽呢這個香港電台問題是什 麼時候？很久了，是回歸之初第一任的特首董建華執政的期間，那時候就是徐勝為炮轟呢一個頭條新聞啊嘛，話係陰陽怪氣啊嘛。嗰陣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2002年、2001年嗰陣時時間，好耐噶啦，真係廿年前啦，係廿幾年前啦，係嚇。 唔止啊，我記得啊，因為當時我就係做呢個封面故事喺一周刊。係徐四民炮轟港台，1998年北京政協開會。 哦，係喺兩會期間。 係啦， 兩會期間， 然後就係話香港電台。就陰陽怪氣，呢個頭條新聞就用公帑嘅錢，專係做一啲批評中國政府同埋批評董建華嘅新聞。當時就係咁講啦。你講個2002咧，應該係第二次啦。 第二次 啦。第一次係1998年。咁你諗下，喂，港台問題 廿幾年前已經有問題嘅咯，喺建制派嘅眼中，係嘛？ 即係九七年之後，主權移交之後嘅第一年就已經開始批評啦嚇。 好啦，咁你諗下啦，既然咁耐特區政府又冇袖手旁觀，呢、這個港台啊，呢、這個叫做被稱為啊叫做六大今次呢個商經局嘅檢討報告啊，邱騰華做話六大缺失啊嘛。即係成間公司爛透嘅啦，其實已經係 又冇問責意識，高層角色又被動，又話呢個編輯管理制度 又 有係啦，又有缺失咁樣，處理投訴嘅機制又唔透明，又有角色衝突咁樣係，你真係講得出對一個制度、對一個機構嘅批評都喺呢個報告裏邊用曬出嚟嘅喎， 我覺得邱騰華立咗大功嘅，發現呢個香港電台裏邊咧。呢啲咁嚴重，如果以一間上市公司嚟講，應該揾廉署去拉佢哋。一間管治失效嘅公司，係竟然俾阿邱騰華喺呢半年裏邊發現，你話係咪立咗個大功？係咪呢個功勞功不可沒？真係一定要問責，我覺得。好啦，但係我諗翻轉頭，你又記唔記得？其實政府好早已經派政務官空降落去。港台噶咯喎， 系咪十年前咯？十年前、十一年前咯，邓引光啦，系吓， 唔系啊 ，Gary， 邓引光之前，邓引光就系广播处长， 广播处长 系嘛？邓引光之前有个叫做傅小慧， 傅小慧， 傅小慧就系董建华落台之后派落去噶啦，已经系 哦。 点解我知咧？因为曾荫权年代派落去嘅， 系 傅小慧就系叫做副广播处长。 哦， 顶咗吴石辉落嚟嗰个位 置，即系佢夹住个广播处长嘅， 系啦，佢就系负责整顿改造港台工程嘅负责人嚟噶，呢个系傅小慧，就系当时被称为官场，而家佢派亲落去，无论阿邓引光好，傅小慧好，或者而家呢个李伯全都好咧，都系被视为 A.O. 界里边嘅叻人嚟嘅。咁你叻人落到去做乜嘢啊？咪就系去整治呢个港台咯。2006年开始。 2006年 为什么呢？因为陈方安生就顶住徐四文。 嗯、 当时我记得98年的时候，陈方安生出来讲港台是没问题的。这个是一国两制样、嗯。当时来讲他就是署任的特首。收尾很多年之后，陈方安生在 AM730 的访问里面有讲到、他说他这个立场是未经董建华批准就出街了、因为当时董建华都是在两会那里、 他就在香港做 acting。 當然受把啦，肯定。如果唔係，點會喺最之後咁多年嘅訪問講翻出嚟啫？ 嗯。 啊，咁收尾冇耐，去到2002年到，係咪2002年？我記得就係俾錢其森訓斥，就提早退休拜拜啦。陳方安生、其中一個罪名就是香港電台。其中一個罪名，第二個罪名法輪功。 法輪功。 縱容法輪功。第三個電台係咩咧？第三個就係反對問責制。三個理由。好啦，咁多年。2006年傅小慧空降一个明日之星的政务官落去整顿港台，再到刚才你讲的 Roy Tang 是2015傅小慧走了，好了就派黄华琪一个港台出来的这个老员工，是吧？拍以前好像拍廉署那些的宣传片，好像 宣传片 就落去做了轮广播处长，到他退休了又找邓引光落去了。邓引光任内就应该是政務司司長是林鄭月娥的，其實那為什麼由傅小慧到鄧引光都沒有辦法去處理那六大缺失呢？我想問一下，那應該問責的話，你問我應該由傅小慧開始的，因為當時派他下去就是整治這個港台的，現在竟然是被邱騰華發現了，哇，原來這間公司爛到這樣的， 即係過去十幾年都冇問責過。如果嗰陣時即係政府已經有意識地派啲 A.O. 政務官落去係去做呢個嘅做呢個整治嘅話，係。 誒、哎，即係我而家好擔心啊！我而家轉實轉型啊，準備做建制派，因為佢哋水平太低，容易上位啊。喂，我真係好擔心喎！你諗下，徐四文死咗咁耐啦，已經。徐四文98年喺兩會裏面當面炮轟呢個香港電台陰陽怪氣。好啦，最终只是整顿到林超荣转了太了，其他乜嘢都冇变，唔系啊嘛？咁你谂下啦，好啦，拖咗咁耐，好啦， 所謂董陳之爭阻礙董建華施政最大力的陳方安生，所謂港台的後台陳方安生已經倒台了。那正路由02年開始就應該開始去處理這六大缺失的啦。好了，06年曾蔭權的起心肝，找了個的是傅小衛下去搞了。好了，傅小衛搞了幾年那就正常啦，所以找個黃華琪回來做廣播處長啦，是吧？哦，原來又搞不定，今次再勁一點，找個再行一點的，找個鄧引光下去。是啦，是吧？當時我記得港台說他三無處長嘛，冇新聞經驗，冇專業，唔知冇乜乜咁樣咧。 仲揾張黑色地氈去迎接佢噶嘛？佢翻工嘅第一日係 嚇。係啦，用張黑色地氈去迎接佢。好啦，三毛處長其實係做咗四年先至到話，佢係2015年退落嚟嘅，應該。2015年退落嚟之後，先至由佢物色到啊梁家榮嘅喎。今天梁家榮很多人視他為這個英雄，但我想提醒大家，梁家榮是亞視的副新聞總監，亞視我撲你個街， 是千揀萬揀揀他回來的，是 那是建制派的裏面跟譚慧儀那些是走在一堆的，是不是你最終鄧引光是什麼，是選擇了、哎、周庸都不行了，我找個更勁的梁家榮下來。停播 BBC 是他決定的啦， 你看他就是離任的最後一件壞事，我覺得是。 是啊，接了頭香港播 BBC 三十幾年了、接了頭條新聞又是他決定的啦、喂，現在我再大的陰謀，我懷疑建制派裏面埋藏了英國的臥底，真的要查一查有沒有區英權先、你想想梁家榮都變成是政治敵人了，現在是不是要逼他提早半年退休，本来好像今年八月等不到了， 刚刚做了半年、 要问责了，哇，这间港台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搞了这么久，那好，我想问一下即是我现在要 我代北京发言，我现在真的很担心香港的情况，现在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坐视不理了。第一，由傅小慧年代开始到这个邓引光，最大权倾朝野的是谁？林郑月娥，因为他长时间是负责港台，他是政务司司长来的嘛，是领导这个经商局的嘛，商经局的嘛。好了，第二个邓引光，傅小慧你都说、哎、他是副广播处长，邓引光一定要什么了吧，我估是吗？如果梁家榮要什么的话，梁家榮是邓引光物色回来的吧，如果梁家榮这么严重要即刻离职的话，是不是他是建制派，其实他是 another 周庸来的、已经染红了的、港台、现在原来发觉不是、还有六大严重问题存在、是不是又说问责意识薄弱，又说总编辑什么都不理，是不是思维素餐这么多年，包括邓引光，包括梁家榮，现在才被邱腾华发现，那么第二个问责邓引光呢，还有、商经局领导港台不是现在的事来的，而邱腾华在梁振英政府里面是特首办主任来的，那再追究下去，是不是应该邱腾华都要问责下台，是吧？ 他今天，所以今天在记招那里呢是有记者问他，第一就写这个报告那个委员会的成员呢是由哪个写，哪些人参与其中，他不敢答，那么更加有记者问他，就是刚才你问的问题了，而邱腾华，你能不能够，或者你应不应该问责下台啊？如果咁，即系做到而家港台咁嘅情况，咁样系佢唔答，佢回避呢个问题。 喂，大佬，掟交低几句诗咁咪走啊？喂，以为好有型啊？你交嗰几句诗咩？也无风雨也无晴，你任内就系阉割港台嘅人嚟噶。你唔好以为而家仲 spin 话，因为佢撑李君雅所以走。如果佢撑李君雅，李君雅就唔会变成是180日续约啦，个死期已经写咗喺度啦，系嘛？佢只不过就系话佢系圣经里边嘅比拉多啫嘛，就系话唔系我手上边去杀利君雅啫嘛，系嘛？ 即系喺任内就唔会令到利君雅离开吓，咁但系佢自己走先嘅话咧，有啲咩事发生喺利君雅身上边咧，就唔关佢事啦，佢就可以撇清个关系啦，咁样系个责任啊， 错误。 所以我咪話咯，咩榮種榮種，大家唔好用呢啲乜大陸叫法啊，乜種物種的種啊，嗰啲撲街嚟噶。榮咩種啫？梁家榮基本上係一條建制派嘅人，入去諗住就將港台收皮，而家收唔到皮，點知佢上邊嗰人中毒，收唔到皮之餘，將個責任抌曬落佢嗰度，只有三個字形容叫狗咬狗。你諗下係咪啊？而家就交句诗啦，哇！咩也无风雨也无情，好似呢个当时呢个苏轼贬官咁样， 定风波 系啊，定风波贬官咁样，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慢慢对住块镜睇下自己呢几年喺港台做过啲乜嘢啦。由傅小慧、邓引光、梁家荣到跟住个李伯全，我敢写包单啊 ，Gary 嗱，低金集十五年之后嘅特首都会继续讲香港电台问题严重。有十大缺失，十五年之后， 即系港台系一个好好嘅沙包嚟 嘅，咪咯，一个叫做 permanent failure 啊嘅政府部门，永远失败嘅政府部门。以前就系教育局，而家就香港电台，系乜嗱？我哋成日都讲噶 ，Gary， 我哋由民主党年代开始，听呢啲所谓嘅董建华、董建华消息人士到建制派嘅媒体。到黨媒一路都講嘅，第一港英埋地雷啦，當初港英埋地雷，包括陳方安登香港電台啦，係咪呢個徐四文嘅陰謀論啦？第二就係肥佬黎啦，勾結美國勢力啦，搞亂香港啦，啊，跟住第三就係真係外國勢力啦，周圍都係外國勢力啦，相當嚴重啦，係咪？講英文嘅就係外國勢力啦。好啦，呢三大力量。搞亂香港二十幾年，咁我想問一下，點解未來嗰十五年唔會繼續搞亂香港？一定會嘅，就算肥佬黎坐監都好啦，佢都繼續搞亂。CIA 繼續會教阿黃之鋒揸車嘅海軍陸戰隊，係嘛？咁我想問一下，我哋祖國咁強大，所謂強國崛起，點解可以縱容二十幾年嚟呢三大地雷？好啦，而家移除呢個肥佬黎地雷。外國勢力地雷了，現在終於移除香港電台地雷了，那之前負責拆彈那些是不是鬼呢？我想問一下，這個很合理的推測而已，包括梁家榮先生，如果不是這三大地雷，怎麼會越搞其中這個港台地雷越搞越惡劣呢？越整改越撲街，現在簡直去到一間完全不堪，我 未見過一個政府部門自己咁样去讲到自己咁不堪嘅，表面好似好劲啦，咁但系个我要问啦，呢个叫做大局意识啊，真系我学咗嘢啦。大局意识就系话呢个咁嘅大局，能够助长纵容港台咁样盘根错节，喺不断整改喺下边，仍然不断恶化，成为一个香港特区港人治港嘅肿瘤，一个癌症手术要切除。咁你谂下，造成呢个癌症嘅系咪？2019年到2020年造成的呢，所以我说15年之后他继续是一个肿瘤。 他要将一些自己管治上面的一些责任或者是失误呢，就要找一些代罪羔羊去做。你作为公共广播又或者一个公营机构是报道新闻的，或者 是让被访者去行使言论自由的话呢，很多時就即觸碰到即呢個當權者佢哋一啲痛處啊嘛，係。如果唔係嗱，唔單止三個地雷嘅，仲有四個，第四個其實就係台灣問題啊嘛。所以點解1999年嗰陣時候搞走咗，即係將張敏儀調派去日本嗰度做呢個經濟貿易首席代表，就係因為嗰陣時去港台嗰個香港家書俾嗰陣時嘅中華旅行社 張鄭 鄭國安鄭安國講。解釋兩國論嘛，引起軒然大波嘛。嗱，呢個就即係話講兩國論。上年係發生咩事？上年就佢嘅英文節目就 pose 嘛，嗰個記者訪問世衛嘅另外一個專家就係話：咦，台灣嗰個抗疫防疫嘅工作表現做得好喎，問到口啞啞，停咗喺空氣當中停咗九秒鐘都答唔出，跟住又話啲網絡有問題，之後又再問過，又係令起佢牽連大波喎。呢個就唔係主權問題啊，而係話佢令到即係去突顯到大陸同埋香港政府嗰個防疫抗疫係做得幾咁惡劣啊嘛，係一樣係 即係令啲當權者覺得好好好難堪。咁所以跟住又揾佢嚟做啦，又話：咦，你係咪即係咁樣係又係踩咗呢個一國嘅紅線啊？咁樣係嚇，即係觸碰到呢個一國嘅紅線啊？咁樣係又係揾佢嚟開刀啊？係。 所以我咪話佢係一個港人治港大敗局嘅代罪羔羊，最好嘅理由。賴地硬都冇咁好啊！我覺得賴港台係最好嘅。點解呢？其實我都耳聞目睹好多次噶啦。嗰啲官員政策出台俾人鬧到撲街，然後跟住港台嚟去做專輯，捧唱集也好，其他也好，自己應付唔嚟，出街個嗰個嘅內容同自己希望以為係官宣呢個目標不合，就賴港台埋地雷。其實係已經係成為一個香港病啊！可以咁講，如果1997年到而家有一種先頭，有一種叫做香港病嘅先頭，導致到港人治港失敗，咁呢個先頭其中一樣嘅表徵，呢、這個病徵係咩呢？即係等於武漢肺炎嘅病徵就係喉嚨痛一樣，或者係冇咗味覺，就係冇咗味覺啦。就係、是、一班政治廢柴，一班業餘嘅政客，喺2002年之後拉閘成軍，聲稱自己叫問責團隊，聽到團隊呢個名字都想作嘔，我覺得。是一班雜牌軍，連去應付一個正常記者的問題的能力都沒有，就一路想著，喂，你出我糧的喎，你是收政府公帑的喎，為什麼你不是擦我鞋啊？是吧？我這個這麼重要的政策出台，為什麼你不是跪在這裡幫我宣傳啊？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你問我。好了，到封煙，先就動封煙，你記不記得？ 記得，記得。 而家你會唔會聽港台嘅封煙節目？ 呢個2008、2009年咯，用咗幾年嘅時間整治，咪終於喺2011年嗰陣時候搞走咗吳志森咯，就係、 是、踢走吳志森之後，跟住就變成交通督導員啊嘛，嗰啲封煙嗰啲主持人係咪？今日就好啊，陳生打嚟就講下呢個的士從業總會賄選嘅問題咁樣。我哋聽完之後，哦，即刻轉話題嘅咯，跟住哦，我哋講下呢個嘅商經局嘅檢討報告。我哋听下李太点讲。哦，李太话做得好好，因为呢个港台问题已经存在好耐噶啦。我哋又听下张生。哦，张生话咧，徐四民1998年已经提出改革，特区政府咧一路拒绝执行咁啊，咪就系咁咯。 都听啫，都试过有啲就系点咧，去搞城市论坛，俾埋啲机会嗰啲建制派，或者系俾嗰啲左派，又或者系啲官系去出席去解释翻，佢哋要搞平衡啊嘛，系咪？已经其实令到佢哋嗰个偏彩嘅手法，尽佢哋所能系做到所谓嘅中立噶啦，已经系各打五十大板啦咁样。咁但系当啲官唔出嚟嗰阵时咧，佢哋嗰啲员工，哦咁啊，咁我唯有摆张空凳系去，即系话冇官方代表啦，都唔得。即係你唔肯參與，即係政府嗰套嘅宣傳，或者係同政府講埋大話添咧，咁都係一種罪，唔問得。 喂，坦白講， 你令到官員尷尬嚇。 Gary， 你同我都出席過城市論壇咧。 係。 喂，城市論壇已經係佢哋主場噶咯噃。 係。 因為嗰扎紅色群眾已經喺台下叫囂噶咯，相當厭惡性嘅。其實我每次去都好。但當時我每一次的心態都是，既然港台邀請得我頂住咁大壓力，我哋都應該去盡一個責任，係咁樣去嘅啫。如果唔係，根本我係唔想出席。係， 咪同埋有 去到坐喺度，一對三嘅通常都係，係一個對三個。 係啊，係啊，民主派有時咧，或者民主派或者係即係建制派、保皇黨嗰啲，佢哋三個，民主派一個、兩個咁樣，永遠都係屬於個少數嘅咁樣係。咁但係你因為要有個機會係去講翻自己嗰個立場啊，講翻嗰個重要嘅公眾議題嘅話咧，我哋都即係珍惜嗰啲機會嘅。 其實最重要就係民心向背啫嘛，市民對嗰個城市論壇嘅討論嘅話題，佢哋立場係點樣啫嘛。你看上次阿陶傑 K.O. 嗰條友，湯咩鬼啊？湯文亮， 湯文亮 知道走出嚟啦。以前都唔會揾呢啲人上城市論壇。 寫財經啊， 係啊，以前都唔會揾呢啲人上城市論壇嘅啦。好啦，你夠陶傑講咩？係乜？你話我哋去英國做二等公民，你根本上上得去嗱？你由政府裏邊嗰啲問責官員，到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係嘛？《衛報》就係世衛嘅報紙，呢啲咁嘅立法會議員。然後再到那些建制派揾食的所謂公職人士，再到那些所謂 KOL 寫手報紙文章的評論員，我想問一個正常的社會，港台只不過是問一些正常人的問題，你招呼不住，頂不住，哦，你就說，哦，為什麼他不會 俾啲問題我睇下先啊。再問點解會問啲咁尖鋭嘅問題？跟住再問點解會請劉世良上去？咪就係咁咯。係咪我上去就算佢哋時點三十一，佢請我對啲建制派嗰啲，佢每次叫我都去嘅，係嘛？就算安排佢哋坐中間，我坐側邊我都冇所謂。最重要係咩咧？如果你覺得道理在自己手的，你怕什麼呢？是不是？我想問你建制派怕什麼呢？喂，問責制其中一個目的，大家抄回份文件出來看看，問責制是為了他們要去頂的政治責任，還有 去見市民和傳媒上面解釋政策嘛。那你不黑見問責官員都不來，正路你是不是應該捉吳克儉來鞭啊，而不是鞭港台啊？我想說誰落自己面呢？是你自己落自己面嘛。你當初開問責制，大佬每年納稅人給幾千萬，是為了請你班垃圾來去跟官民溝通。好了，請了班垃圾回來是不懂官民溝通的，你就賴香港電台、為什麼你有封煙節目，為什麼你有頭條新聞諷刺我們，為什麼你有香港家書隨便請人回來。喂，坦白講啊，港台九成已經是建制派喉舌啦，係咪？我想問下，香港電台 radio 嗰邊有冇訪問過你？ 而家少咗好多啦。 唔係講， 而家少咗好多。 唔係講時事新聞，唔係講新聞啊，係公共事務啊！我講 好少啊，好少啊。 仲有冇泛民嘅或者政見上親泛民嘅評論員可以喺香港電台 radio 嘅 program 嗰度做 host 啊？冇啦，係嘛？淹嚟淹去淹靜的咪就係又係而家頭條新聞都冇咗啦，係咪？以事論事呢啲淹硬嘅咧，咪淨係得鏗鏘集咯。其實就係、是、好啦，跟住就到李君雅啦。佢總會揾到新嘅理由出嚟嘅喎。 係啊， 係嘛？我話俾你聽，李君雅炒咗之後，又會有第二個李君雅出現嘅。我覺得，所以我話十五年之後，呢、這個你就睇到港人治港。这个切片化炎这个癌症，港台癌症这件事你很唏嘘，港人治港兜兜转转这么多年的失败从来没有检讨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癌症为什么会出现，一路就说、哎、喉咙痛最衰都是喉咙，是吧？跟着鼻臭角没了最衰都是因为鼻哥的细胞，大家有没有想想其实原因是因为你感染了武汉肺炎才会没了味觉，冇咗呢個會出現喉嚨痛咧，甚至呼吸唔到咧。嗰、那個窒息呼吸唔到嘅原因係邊度咧？係由林超榮開始一路到曾志豪啊、吳志森啊，到李君雅，定係根本窒息嘅其實係港人治港裏邊嗰班撲街港人。 所以今日嘅港台工會裏邊嘅代表走出嚟講咗一句，我覺得係幾發人心醒嘅。話已經歷咗兩年嚇，呢、這個反修例運動嚇，呢、這個19年，跟住再加上上年嘅疫情嚇，咁 政府嘅施政出現咗好多問題，佢哋員工其實基本上你睇到啦，即係李君雅又好問一個本嚟記者要追問嘅正常嘅問題嚇、啊，令到警方難堪，又或者佢哋嘅鏗鏘集製作一個關於元朗黑夜嚇、啊，即係關於七二一嘅警黑勾結嚇、啊，做咗一個紀錄片咁樣嘅啫。咁就令到而家個政權咧係無地自容，甚至乎要採取報復咁樣咧，就去繼續即係再亂棍咁樣去打落港台嗰度做呢個報復嚇。唔係由政府嘅問責官員咧係去為過去嗰兩年施政失誤咧係去問責，反而咧而家嘅咧就由咗一個廣播處嘅處長，雖然本身都係做咗好多壞事嘅梁家榮咧係去下台。個員工其實講緊就係要下台嗰個，遠遠都唔排隊都未排到，係廣播處處長啦，係。 喂，好簡單啫，廣播處長問責咁咪對上嗰個商經局局長咧。如果你發現咁大嘅陰謀，你唔好以為你發現咗就冇事喎，係、過去嗰幾年喺你任內發生嘅喎。係。係咪包括林鄭月娥喎？係。喂，如果係咁，鄧忍光入去當年做乜嘢㗎？係 啊。 入去飲飲食食啊！我想問。如果派一個咁高層嘅 A.O. 落去，諗住大幹一場，去整治港台，而竟然發覺，哦，原來六七年之後嗰啲問題盤根錯節冇解決到嘅，我一定幫中共追究㗎呢、這個。你問我係嘛？呢、這個地雷究竟邊個埋嘅？ 佢仲寫 係港英餘孽， 就好惡劣添啊！仲要係比以前差咗添啊！講到係 係、哦， 衰過鄧忍光年代。好啦，咁我想問下，呢個咁大嘅陰謀係咪陳方安生呢個港英餘孽地雷移除咗之後，肥佬禮坐監之後，仍然係有大量嘅 AO 係攞住呢個雙重國籍潛伏喺特區政府裏面，包括 AO 出身嘅問責官員，個心仍然向住 BBC 啊？我覺得梁家榮死得唔抵喎，佢起碼切斷咗 BBC 喎，立咗個大功喎，係咪？咁你由傅小偉、鄧忍光一路到 AO 出身嘅邱騰華 ，AO 出身嘅林鄭月娥，點解全部唔使就港台問題問責？我而家就係要求呢四個人問責啫，係咪？如果唔係，我點確保將來香港電台仲有冇佢哋派入去嘅 AO， 或者而家李伯全係英國卧底咧？係咪呢場咁嘅風暴遲早要嚟嘅啦？我覺得就應該連登拔起啦，係咪？揾周庸，呢、這個屈永賢、馮偉光、張志剛、邵善波組成五人小組負責管理港台，我提議嘅。這個是不是更直接？我覺得你就找個李伯全進去，我想問這個李伯全會不會是傅小偉和鄧忍光和邱騰華的翻版來的呢？ 我就只知道他， 那不是又花費多十五年光陰， 以前在保安局那裡做過，只知道是 不是咯，那不是又再花費多十五年光陰，那我們港人治港不是又再不會成功咯，一國兩制又不能夠行穩致遠，我担心到习近平永续执政完咗之后，港台问题都未解决啊！你知唔知啊 ，Gary？ 我瞓唔着啊！今晚真系睇完呢个港台报告之后，点解啊？当然大家知道呢啲系讽刺说话啦。根本港人治港嘅失败，就系一个一路退步落后。你谂下，呢由1997年到而家，嗰、那个传媒科技、嗰、那个社交媒体嗰个发展。根本就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每一個市民都可以選擇自己的輿論取向，以及可以有自己發聲的機會，這是一個很根本性的改變，衝擊全世界的政治，但香港就保持一個最落後的政治和這個權貴的一個體制，社會文字就這樣發展好了。港台是問題，通識教育是問題，為什麼？因為通識教育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所以是問題。香港電台記者因為問一些尖鋭問題，所以又成為問題。所有在社會裏面站在進步力量那邊都成為問題，是因為你的政權落後嘛，是不是？泛民就要肅清，因為在立法會裏面阻住政府撥款，喂，是因為你百幾億超支嘛，這些他不說喎。咁你話港台問題，大家當食花生，其實點到你唔憤怒啊？我想話， 佢用咗啲心思喺嗰啲整治港台、針對港台嗰度，明明就係要透過攞走港台，或者唔俾港台足夠嘅資源。喺幾年前已經即係唔俾佢哋係去請呢個公務員啊，要逼住佢哋，唯有係即係又增延長咗、增加咗好多佢哋嘅廣播啲時數啊，佢哋又要製作節目啊，唯有透過外判員工係去令到佢哋嗰啲節目喺繼續維持落去啊，咁樣係。今日就調翻轉，用翻個報告就話：咦，佢請咗大量嘅呢啲外判嘅員工喎，呢個仲唔係利益輸送？呢個仲唔係有利害關係？咁樣係唔得嘅喎，咁樣明明係你一手。令到他哋行到今時今日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話運作嘅模式嘅，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咧，就而家呢個係一個罪名嚟嘅。 我希望有心人咧，港台員工離職之後咧，或者工會嘅成員寫翻一本香港電台嘅歷史出嚟，以供後世參考。港人治港是如何失敗的？香港電台就係最好嘅例子嚟嘅。英國人留低俾你嘅公共廣播模式。英國人留低俾你嘅公共醫療模式，每一樣嘢點解落到去呢啲港人治港嘅撲街手上都成為問題？我想問，點解喺英治時代就唔係問題啊？大家諗清楚，係嘛？通識教育，喂，李國章、羅范椒芬搞出嚟嘅噃，同教協有咩關係啊？同司徒華有咩關係啊？係冇嘅，係咪？又係你班友自己搞出嚟？好啦，而家搞到。學生上街，年青人上街，你就話因為通識問題，所以要殺咗佢，將佢變成呢個國民教育， 國安教育 又唔敢叫做國民教育，又唔敢叫做國安教育， 更加不敢講叫做政治教育，更加不敢講政治教育，是 實際上是政治教育科。港台就將它變成黨媒，國民教育都不得，就叫做政治教育科，政治灌輸教育。所有英治留下的一個文明社會、國際城市，其實是很基本的東西。坦白說，香港電台九成已經歸邊，剩下個 10% 叫做門面功夫。我告訴大家，鏗鏘集如是，頭條新聞如是。這個門面功夫、有識之士、車公所說的有識之士，就會視為一國兩制的槍柱，是被人看的槍柱。實際後面九成已經是變成黨媒官方宣傳頻道，你看電台就知道了，是吧？好了，你想想 他懲治這個電視部去到什麼地步。不單止好像你這樣說，之前你記不記得你做立法會議員財委會那個將軍澳那個電視大樓？ 是那時候 拖了幾多年？ 五十幾億而已，那時候是說五 十幾億而已，由甲級工程一直跌到去越級工程。我想 Gary 做立法會議員那麼久，這個港台的新的 office，这个总部大楼就一路摆在财委会，一路腾腾腾腾腾腾足咁多年，阴干啊嘛，傅小慧负责入去就系阴干啊嘛。这个所谓整改嘅政策，唔俾资源佢，等佢哋就范，等佢哋跪低。好啦，控制人手增加，唔从内部晋升，戴建文之后就 cut 咗佢啦，唔俾佢里边啲人上啦。 本来戴建文是那时候最有资格、最有资历是去即是坐正做这个广播处处长，就不是邓颖光的。 当然不是戴建文坐，根本培养的就是戴建文上去。好了，找个空降的政务官，将专业职系，他们叫专业职系，港台上面一路上去的人肯定是专业的，全部将他踢走。好了，你话事了，那你阴干，那没办法，他就唯有外判，他都没有自己的公务员的 staff 做了。咪外判咯，好啦，佢而家就問你點解判俾嗰啲人？我想問，判俾文匯報做好冇？係咪？好啦，跟住你陰乾咗，佢就32台、31台，跟住就最撲街係咩咧？連打龍通啦，大台 TVB 唔使播港台節目。喂，大佬，呢個係大台發牌嘅其中一個條件嚟嘅，係嘛？好啦，佢唔聽話，連佢個影響力都淹埋。就 cut 埋佢 deliver 嘅平台，啊！結果你睇鏗鏘集網上點擊率百幾萬，係嘛？咁數下數下，你唯一就係封網嘅咯。我覺得到時都係，就算你港台冇新大樓、冇員工翻工，外判都唔俾啦。啊！假如我有一個相當之專業精神嘅一個港台記者，做完之後都冇得播啦，係嘛？喺網上播，結果佢幾百萬人睇。咁都係港台問題嚟㗎喎，都係你個編輯總編輯有問題喎，係咪？其實實際上你掀開睇下，已經係戰格到無倫㗎啦。我頭先講嗰啲嘅封煙節目淹咗，頭條新聞淹咗 ，BBC 淹埋，新大樓冇得做，資源貧乏，係咪？那個大樓每次去你都見到嗰個感染，阿余若薇嗰個化妝間點解會感染啫？大家去過你就知啦，大佬 非常細。 就算我都話啦，阿泰山光頭唔使吹頭。他入過去他都知道，那麼小的範圍 小過我們現在這裡的錄影室在這裡， 是啊，小過我們城寨的錄影室啊，大佬是跟我八十年代是一模一樣的，真的是衰到這樣的地步了，已經港台你以為很過癮，在港台做結果留下的那些就是有使命感的人，沒有使命感的走了，其實已經大佬梅丹對個寫字樓，然後跟住要乜冇乜，跟住仲要受盡壓力，不斷要開會檢討。如果你做中上層嘅，係咪稍有收到呢啲所謂嘅紅色群眾嘅投訴，就要檢討。喂，稍為有少少呢個市場即係揾錢意識嘅都走咗啦，已經係好啦。所以我就話，20年、30年之後，香港電台都會繼續係一個問題嚟嘅，我覺得。就算你放梁振英入去做广播处长，都会继续是一个问题。因为港人治港是一定要找代罪羔羊，因为后面的党就永远伟大光明正确。他 handpick 的特首一定不会错。你看林郑 ,18% 民望，怎可能做特首？不关事，因为钟庭耀的调查偏颇。就是这样。 係咪？你睇邱騰華，由梁振由曾蔭權年代做官，當時佢係做新聞處長，你知唔知啊？港台問題直屬於佢噶，然後到梁振英年代做特首辦主任，然後跟住到呢個林鄭月娥年代做呢個商經局局長。你問我咁多個裏邊啊，我數傅小惠、鄧引光，到邱騰華、林鄭月娥，到梁家榮，真正要問責嗰個其實係邱騰華。你諗下係咪？ 蘇錦良使唔使啊？蘇錦良有一段時間都係做過商經局噶嘛，係。 但係蘇錦良離開政壇好耐啦嘛。如果港台積累咁多年變成呢個報告裏邊嘅六大缺陷。 一一年嗰陣時候，鄧引光入去嗰陣時候，應該蘇錦良係做緊呢個嘅商經局局長嘅喎，係。 唔係，但係最耐啊！我個意思， 我即係拉得最耐就係邱騰華。 嗱，呢六大人六大缺失，肯定就唔會呢一兩年形成噶嘛。 嗯嗯， 係長期以嚟嘅問題嚟噶嘛，應該係。好啦，我想話派過咁多個入去。哪一個人要負最大責任呢？你傅小惠五年啦，四年啦，鄧引光又是四年啦，係咪？跟住黃華琪啦，廣播處長戴建文、黃華琪啦，仲有呢、這個梁家榮啦。 梁家榮， 咁而家散咗梁家榮啦。咁你問我，咁仲有邊個最負最大責任呢？如果係阿掹頭先嗰扎人裏，最耐嘅咪就係邱騰華咯。第二個就是林鄭咯，權力最大同埋最耐咪就係林鄭咯。就是他做2012年做政務司司長，他要負責整理港台的噃。到現在做特首，那你想想2012到現在幾多年呢？就來10年了噃，出年就10年了，已經是 一路摸上去。 那這個問題 負責 順藤摸瓜。如果你說埋地雷，第一大地雷就是陳方安生，當年頂撞徐四民，之前張敏儀搞兩國論，好了，走了陳方安生，陳老太都玩完了，退出政壇了。咁第二個掌最高權力，而影響最大，而喺佢眼內，港台爛到咁嘅地步嘅係邊個咧？咪就是、林鄭月娥咯。原來就佢頭馬邱騰華咯。你諗下係咪啊？ 為咗要 推測嚟 嘅 喎，呢個 亂棍打呢個嘅港台，要連自己嘅缺失都要俾人知道埋嘅係。 咪就係咁咯，為咗盲目呢啲連少少嘅政治智慧都冇。为了盲目去应付这个建制派的压力，去疯狂攻击港台，攻击到一个地步，七伤拳打了出去之后自己中返晒的，其实是想清楚啦，这些人全部都是自己受返晒的。如果我是党媒我追究的话，不就是你班港英渔业政务官咯，讲晒啦，傅小惠、邓引光、林郑月娥、邱腾华，哪个不是港英渔业政务官啊？或者而家空降內嘅李伯全，咪全部受翻曬咯？呢個係無間地獄嚟噶，話俾你聽。無間地獄係咩咧？地獄裏邊最衰嘅一層， 係 不斷循環不息， 不斷受折磨。 你諗下，港人治港，港人治港係咪無間地獄啊？因為根本大家都唔諗下自己感染咗病毒，就一路去揾點解喉嚨痛，不斷拍喉痛，點解聞唔到嘢？是吗？不断去吃啲浓味嘅嘢，是吗？攞啲阿摩尼亚去刺激自己嘅嗅觉，全部都唔知道根本个原因就系你个病嘅病因系乜嘢？系一个落后嘅 polity， 一个落后嘅政治体制，甚至系政治圈。我想问一下，而家坐喺立法会嗰班建制派嘅人，系吗？你睇到嗰啲一系瞓到擘大口，系吗？一系连 common sense 都冇，仲老屈港台做假新闻。佐敦封區圓罐的大罐的午餐肉是沒有易拉蓋的，這個是 common sense 來的，是吧？跟著屈老屈港台到2月4號林鄭月娥答問大會，哇，講到要梁家榮交代，好深啦，真是。如果一個政府脆弱到這樣的地步，只不過是港台九成的宣傳力度都不得，要十成宣傳力度。我想问，既然九成的宣传力度，个政府的民望都是得 18%、70% 反对，我当你加埋港台，而家取消晒所有铿锵集，迟早噶啦，李君雅炒埋。我想问，如果你个民望高到一成的话，我批个头俾你坐。 完全不去想的原因是什么，甚至根本上他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即是你想想多恶毒。 他会将过去那些受欢迎的节目就全部下架，即是反映真相或者记录历史真相的那些铿锵集、啊、城市论坛、啊左右红蓝绿、啊、那些访问、啊、时点31那些全部下架。你想去看回呢都不得，要全面唱好，只是讲任何讲政府的不是那些访问呢都不会有机会是会出到街。做一些飲飲食食啊，無關痛癢啊，一些嘅財經啊，即係一啲只係日常生活上邊一啲嘅教你一啲小聰明嘅一啲嘅生活技巧啊，咁嗰啲節目咧就會保持翻住，就係咁嘅。你有交鋒，有啲嚴肅嘅公共政策嘅討論、時事討論嗰啲咧，就會掃走曬嘅。不過個代價就係咩咧？咪就好似以前嘅亞視或者而家嘅 TVB 咁樣咯，你咪冇人睇咯，你連宣傳嗰個功能都冇咗啊，係嚇，咁啊即係等香港人會繼續只係走上去其他嘅平台嗰度去揾，即係佢哋認為都仲係有公信力或者係僅餘即係有一啲營養嘅一啲嘅節目嚟去睇咯，係 嚇。你就變成係電台部就變成係嘻嘻哈哈，仲要係嗰啲 DJ 冇料到，我話俾你聽啦。就算講生活都好啦，你睇下台灣好 ，even 大陸嘅媒體啊，講生活嘅個水平都高過呢啲咁樣嘅。喂，你以為港台全部都好值得同情咩？梗係唔係啦？真正喺港台裏邊仍然揮霍佢哋嘅價值信念嘅係少數，大部分嘅根本就係官宣，係咪啊？嗰啲喺度嘻嘻哈哈嗰啲人，保住份工。好啦，而家你連嗰個名都臭埋，你變成亞視、無線嗰陣時候。其實利君雅那些是保住港台的招牌，令到他們的官宣仍然有人看，因為港台的形象，所以即使出來的是官宣叫做小馬大幫忙，是吧？你看那個鏗鏘雪找羅永聰去做，肥仔聰去做，就是小馬大幫忙都不行喎，原來是吧？一定要 100% 奴才化，哇，那你就即是港台臭名遠播。大家咁多媒體，而家香港世界嘅人最大嘅問題咧，時間太少啊嘛，傳媒太多啊嘛，唔睇你個港台其實冇影響噶噃。坦白講，而最終佢因為淹咗港台嗰10% 自主，其實得10% 嘅啫，你唔好，90% 已經唔係嘅。佢就因為淹咗嗰10% 自主，實際上，如果我係廣播處長，我跪喺度拜阿李君雅唔好走啦。點解啊？呢啲叫做 necessary evil， 用佢哋嘅講法，英國佬自講就好清楚噶啦。你擺咗李君雅喺度，維持翻港台嘅門面招牌，你九成繼續去幫呢個林鄭月娥宣傳政策，咁你人哋先會睇你嗰啲官宣噶嘛，係嘛？等於信報一樣，係咪？當你揾咗個郭燕明入去，哇，變咗黨媒啦！屌，而家連林恆子都唔睇啦，係嘛？咪就係咁咯。 咪好似大台搞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咩啊？嗰、那個唔係以事論事啊！大台搞嗰個咩啊？即係實話實説啊！類似啲咁嘅名咧，專係訪問啲官嘅，永遠都係訪問啲官嘅嚇、啊。就因為你實在嗰個質素太差，公信力低下，咪市民連睇都唔睇咯。只係你自己嘅新聞節目喺度不斷反錯，就啊，今日呢個官又講過啲乜，嗰、那個官接受訪問又講過啲乜咁樣咯，係市民唔睇啦，已經係。 喂，你有曬宣傳平台啊！坦白講。亞視就自己搞到彎咗執個粒啫，係嘛？咁啊，梁家榮未死嘅，亞視副新聞總監，佢因為報錯江澤民死訊先至要孭鍋啫嘛，真係慘啊！一世人臨尾孭兩次鍋，一次江澤民死訊，即係都香港傳媒界奇葩嚟㗎啦，我覺得已經係，係嘛？ 係 撈到去廣播處長，哇！孭咗咁嘅死訊，仲有廣播處長撈喎，你都知道咩人啦，係嘛？啊，結果連咁嘅人都容納唔到，你諗下幾荒誕？是荒诞到咁嘅地步， 而家 全面控制噶咯。 而家都系佢哋嗰种斗争嘅基因，或者系即系推卸责任嘅基因，系搣唔甩噶啦。系要用放大镜吓，即系好似你话，已经九成系官宣嚟噶啦，都要揾放大镜 即係喺睇下嗰啲個別嘅記者嘅言行啊，個別嘅節目裏面啊，對政府對政權嘅批評啊，又或者係踢爆咗揭露咗一啲政府施政嘅陰私啊，或者警方即係喺警暴問題上邊嘅不堪嘅地方，令到政權係難堪啊咁樣，就揾佢哋嚟去制旗。如果唔係你， 係咯， 你喺議會裏邊，你喺嗰個公共議題嘅設定嗰度，你點可以繼續？是去有你自己的位置啊！呢班建制派、保皇党啲官，如果唔系，点样可以做到转移视线？吓、啊，即系去系去有嘢系去，即系去填补佢哋嗰啲工作嘅日常啊！系正式嘅公共政策制定又做得唔好，执行得又唔好，咁样系吓。 你揾埋吴克俭呢啲咁样嘅垃圾官翻嚟，净系识得去饮饮食食。對教育政策一無所知，只不過是一個在銀行裏面做 HR 的人。大家做過銀行都知道 ，HR 部門是最廢的部門，在銀行裏面你就找個最廢的人回嚟。只不過因為高靜芝介紹，好了，找了他入去之後，什麼都做不到。林鄭月娥爭到他死，連一個出席城市論壇都不夠膽的人，你怎會得到港台的記者尊重呢？我想問一下， 不斷在這 裡，為什麼以前张敏仪年代不会发生，因为人家的高官没那么扑街嘛，水平。然后跟着就一路就说、哦、你问尖锐问题，你跟政府对着干，你出政府粮就拿来对着干。所以我说香港美好事物全部会因为这个落后，严重落后的政治体制和那班政治奴才，而所有东西都成为他们的代罪羔羊，值不值得呢？大家想清楚，值不值得再去留位呢啲咁嘅人啊，覺得留喺度，我覺得係唔值得嘅。港台員工大把資產嚟嘅，我覺得港台員工係、等於有線新聞組、有線中國組一樣啫嘛，係嘛？你諗下，由明報事件、劉進圖遇襲，你數傳媒永遠就係港人治港嘅代罪羔羊。港人治港搞得唔好就係因為傳媒。好啦，收編曬所有傳媒啦，唔夠網媒要打整個香港零一。是吗？报纸张晓卿的明报集团是吗？已经是去到抽停机抽印的地步，这么核突都在所不惜了。 还要个社评是要 信报 报道是对着干的，要是。 是啦，信报是吗？根本上就是已经是这个拿来去讨好政权的报纸来的了。是吗？ VOTV 只不过因为无线电视太垃圾，自己只是捧自己的歌声，搞到一锅粥。所以才有 ViuTV 的全民造星跑出。Cable 电视免费电视只有一个牌。有线电视这个今朝牌有线新闻、竟然的投资者自己拆散它。你完全想不到呢，是不是做一门生意你的 subscription 主要来自看有线新闻，因为你足球没有了嘛，英超都没有了嘛，自己走去搞回它。是去到这么衰格的了已经是。英文报纸百几年孙中山年代的南华早报，现在是翁拜马云，是吧？摆个谭慧仪在做总编辑了，已经是梁家荣、谭慧仪、郭艳明，其实全部都是同一班人， 同一代添啦，亦都 而家都嫌，而家竟然系都嫌佢哋唔够左嗰下，好笑，我觉得 唔够红， 系咪？咁再数落去，应该就我头先讲嗰五位噶啦，冯伟光、邵善波、张志刚、屈永贤同埋周融咯。应该这五位上场的了，我觉得。是吗？好了，到通识教育变成做政治教育，香港电台变成做党媒，立法会里面再没有民主派，那没了。好了，我觉得应该清洗外国势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批准这个美国领事官邸出售给行动。 不知道是不是说是向拜登政权示好，我 很怀疑的对这个讲法是。 喂，咁既然外國勢力搞顏色革命，美國領事肯定係呢個頭號嫌疑犯啦，係嘛？點解唔拉佢啊？用國安法應該拉嘅喎，我覺得。咁啊，三大地雷移除曬啦，又有國安法啦。咁我覺得應該揾埋鄧炳強做行政長官啦。咁香港應該進入大亂之後，進入大治嘅咯喎，應該係係嘛？ 都似喎， 所以我 話咯，成日落區喎，佢落區嘅次數仲多過林鄭喎，而家係。 喂，我不是讲笑的，我讲真的。 搏命落区啊，年三十晚喺度落区，新蒸头又落区，咁样系去系去系去向啲佢口中嘅同袍嗰度问好，咁样系。 喂，如果走緬甸之路，走軍政府路線，點解唔係鄧炳強特首啊？我想問，呢個名正言順嘅軍事政權嚟嘅噃， 揾個軍頭， 係咪總好過解放軍做特首啊？呢、這個又唔得啊！呢、這個太核突啦，係咪？所以呢個名正言順嚟嘅喎，如果緬甸化嘅話，就連昂山素姬都唔使咯噃，而家係咪？香港昂山素姬都唔使嘅咯，而家。所以你話點解唔係空轉咧？成個特區世界發展咗咁前二十幾年啊！你諗下九七年做嘅貝利亞，而家都白曬頭啦，見到佢老到英國首相。 外國正常社會幾代人啦，已經係首相又好，總統又好，換咗幾個啦，已經係 英國首相。我話俾你聽啦，九七年貝利亞，跟住 Gordon Brown 白高敦工黨，跟住到 David Cameron 呢個卡梅倫，跟住到 Theresa May。跟住到而家 Boris Johnson 五個首相，我想話 David Cameron 上場嗰陣時係四廿歲到嘅啫。 係啊，嗰五個英國首相有三個都係四廿幾歲嘅。我哋香港而家你睇下，仲要對住呢個董建華，對住呢個梁振英，你就會知道係落後得幾緊要。 當時喺背後搞嘅就係董建華、梁振英喺徐世民背後，到而家都仲係。係香港電台問題，同一班人咬住同一個機構。然後不斷在度攆，反錯再反錯，在度無間地獄咁樣碌，咪就係咁咯，係咪？正正就係因為嗰個政治裏邊，唔單止個體制落後，係成個政治裏邊嗰啲人啊，都嚴重落後。喂，我唔係串佢哋啊，你比對起中國大陸共產黨嘅省級官員啊，都好過而家呢班。香港的文責官員，如果你用他們的標準，包括他們的學歷、識見，不要跟新加坡比，他連上海市的市政府的官員都比不上，這班人就是垃圾。結果就是將香港最好的東西，在一個社會經濟裏面最進步的力量，將它全部向後拉，公民社會如是，是吧？因為公民社會太自由了，所以用國安法去全部將佢淹蓋，專業團體如是，大律師公會呢啲係咪遲早俾人封啦？話俾你聽， 有啊，今日有團體走去法庭嗰度喺度抗議請願，話要求取締呢個大律師公會啊，係 係咪 嗰啲愛字頭？ 教協溫和到不得了，記協溫和到不得了，而家呢啲全部都成為眼中釘，喺公民社會裏邊嘅眼被政權視為眼中釘。傳媒自由實際上已經溫水煮蛙，奄奄一息，九成是親政府喉舌了，現在還要開足火力去轟那剩下的 10%， 一個利君額。我想問一下，薪水薪汗成個政府上上下下，是不是真的沒有事做啊？我想說只不過是一個利君額，薪水薪汗去搞它，搞到梁家榮都要提早退休，呢個咩社會嚟嘅？真係究竟病嘅係港台定係呢班咁嘅官啊？我想 李君雅就只係一個記者招待會嗰度追問啲官員，同埋追問警方講人話，不斷喺度追問真相，叫佢哋面對公眾嘅啫，淨係講過呢幾句説話，可以咁樣引起咁大嘅牽連大波，即係成為咗罪名，要追殺。九七年到而家，你睇廿幾年，即係我哋講話人係創造制度，制度又會令佢調翻轉頭，係會影響人。你睇譚慧珠，九七年前又係佢，九七過渡又係佢，到而家都仲係走出嚟喺度，即係騎在人民頭上指點江山。制度就不斷沉淪，係啦，制度就不斷沉淪，人又冇革新，腦袋亦都唔會革新，更加唔能夠指望佢哋會令到即係喺對個制度上面革新係有呢個嘅任何創建咧。而家根本直情係拖後腿，你比大陸更加差添啦。頭先你講人，大陸經過你睇下，胡錦濤、朱鎔基、江澤民嚇、到而家習近平幾代啦已經係，但係香港咧仲係對住譚慧珠呢啲人，真係好不幸啊！我哋 嚇。老董年代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都坐监了，大佬大陆都不知道换了几多人了，已经是大佬。即是我成日都说在香港做建制派真的很开心，好过大陆做官。你问我，仲是曾玉成，仲是谭耀宗，仲是谭慧珠， 仲係梁愛詩，哇幾開心！大佬永續喎，佢哋真係仲係董建華，係咪每一朝起身啊？董生又係你啊？ 即係政治殘廢餐嘅政治殘廢餐嘅極致嚟嘅呢啲係。 喂，這個咪就係滿洲政權咯？嗰啲滿洲人永遠都係坐喺度唔會喐嘅咯，永遠都係掌實權嘅咯，係咪？你做嘢就係嗰啲漢朝嗰啲漢人嗰啲官員咯，同滿清帝制有咩分別？我想問下，係咪？好啦，而家你唔好話李柱銘嗰班人冇權啦，陳方安生嗰啲退休啦，好啦，而家連泛民嘅第三代都要消滅於萌芽狀態，準備喺四月。是吧阉割了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区议员的代表，甚至在立法会里面将超区铲除。因为什么？就因为你派个民主选出来的人不啱我的心意。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正常的人的发育，你只是要他两个手臂手瓜和小腿肌肉发育，不要个脑袋发育，不要他的生殖发育，什么都不准发育，香港就是这样了，我告诉你现在。啊！嗰個手瓜同腳瓜咩咧？就係經濟，腦袋唔使發育，唔使獨立思考，乜都唔使，由娃娃找起國安教育，一細細個十未到十歲，你睇佢有冇睇過啲宣傳片啊？小學嗰啲啊，國安教育嗰啲宣傳片啊，喂，大佬已經叫佢哋周圍去仇視呢個敵人社會，已經咁樣啦。你叫呢啲人將來去到外國讀書，會變成咩人？咪變成一班唐人街嘅小粉紅咯，連香港人嘅下一代都要變成咁。 好細個已經將佢哋嘅心態扭曲噶啦，已經係周圍都係敵人嚟嘅。 係啊， 個個都係敵人。係 嗰種扭曲。當世界因為互聯網變成地球村啦，已經係係咪好多外判嘅工作根本係可以通過我互聯網或者將來嘅6G 係實時咁樣全世界聯繫起上嚟，用低軌道衛星嘅網絡。啊！點解你仲培養一班個腦裏邊係低度發育嘅小粉紅？明明香港人根本就係一個正常發育嘅人，而家唔得，個腦發育得太快，打口發育得太快，先改細個口，淹咗港台，再整埋教育，減低腦細胞活躍，跟住再打 steroid 類固醇，谷大兩個手瓜同埋呢個腳瓜，等佢哋去咩啊？去揾錢，就係咁啦！而家一個叫做變種人嘅改造工程。 Milton， 即是你看到是不是好？即是已经超过了悲伤，甚至超越愤怒。你只是站在一边看戏而已，是看这班这样的人怎样去为了去推卸自己政治失败的责任。所以我香港电台的员工离开港台之后，其实应该写一本香港电台的历史。真的，这个是最清楚 Doc 条文整件事的记录。一个好好地的公共广播，由当初九七前公司化不成功，一路到而家，由九七前因为中英斗争、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斗争，港台成为眼中钉，一路就那个心结就喺度啦。点解你当日英国嗰阵时候你就帮英国宣传，而家我做大佬嗰阵时候你就夹我，其实就系咁啫嘛。系咪你唔睇下其实那个社会一路发展紧，向前跑紧？是不是一個公共廣播的角色，在一個現代的國際社會裏面是不可能成為黨的喉舌，也不可能成為官宣。 BBC 會不會成為官宣？是不是你當然是向好那邊發展的嘛，啊，怎會學緬甸的呢？是不是一個獨立思考的學生，他怎樣看今天香港的政治呢？一個這麼滯後的政治發展，青年人沒有機會參與，選舉制度不開放，你不去改革個選舉制度，你不去落實雙普選，你就話點解你會獨立諗嘢？點解你香港電台的記者會問問啲咁唔生性的問題，去令到我哋啲官咁尷尬？你又不睇下啲官係點樣嚟嘅？嗰啲問責官員係點樣產生嘅？有乜嘢政治訓練？有冇？有冇議會經驗？嚟陳肇始係點嚟嘅？我想問一個教護士嘅老師係可以管醫生，用常識都知道係唔掂噶啦，係嘛？这个就是最终最终好了。我想问 Gary， 如果港台弯晒了淹了，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找呢？ 他会慢慢一步一步， 即是找哪些人去 慢慢一步一步 来 的，会慢慢折磨港台。 那接晒了，现在港台节目都接晒了，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找呢？我想问 我擔心佢隔離嗰個台喎， 商台， 梗係啦。喂，順理成章嘅喎，點解唔係商台？所以我話做網媒嘅真係被逼多人睇嘅就係我哋冇辦法嘅，真係。係咪跟住就網禁咯？你睇到嘅嗰個軌跡係一步一步咁樣發展落去嘅，根本係。咁嗱，你港台冇嘢睇，咁咪走去睇網媒啦。睇網媒你就拉嗰啲 KOL 啦。好啦，仲有嗰啲就如果唔喺香港嗰啲，你唯有禁網。係咪？仲有咩方法咧？我想問一下，為咗保護呢班滿洲權貴，佢哋嘅玻璃心，如果一個政府坦白講啦，我係邱騰華，我坐喺度講我都感到羞恥啦。只不過係一個李君雅嘅記者，成個咁龐大已經掌握住30,000警察。周街去呢個拉人，可以隨時發告票去拉人，隨時封區。一個咁極端嘅一個政府，掌握咁大嘅權力，可以隨便告人，可以隨便唔准人保釋，而竟然派一個李君雅，我想問一下，即係嗰個玻璃心嘅程度有冇幾犀利？喂，大佬，你坦白講，你上次去報道，我都擔心究竟會唔會冇得出翻嚟嘅。是不是立法会55个泛民的议员一铺被人肃清，连议会监察力都没了。正如现在施政应该很畅顺。 是。畅顺到以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就不会有派钱了。连以前过去的门面功夫都不需要给面，这个建制派保皇党。建制派保皇党亦都领唔到功啦，系啲基层市民就会问：咦，乜原来咁大镬噶？冇咗民主派或者系反对派喺议会里边，原来政府连呢啲过去一路有做开差唔多超过10年嘅派糖嘅措施都可以冇埋嘅，冇任何嘅制衡情况之下，而家政府做嗰啲防疫抗疫应该系冇任何阻力噶啦，咁样系，咁但系好明显唔系，系做得更加 剧烈， 因为唔需要向民意负责。 咁咪其實嗱，好簡單啊嘛！以往就係賴泛民阻礙施政啊嘛，你記唔記得？係由議事規則到拉布，到財委會，好啦，而家冇曬嘅咯噃，即等於港台一樣，聽日就淹曬嘅咯喎。咁應該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好暢順噶啦，大嶼山即日填海啦，可以係嘛？跟住所有地產佬要捐地啦，攞嚟不斷起樓啦，係嘛？所有教而家做教師嘅都唔敢出聲啦，係嘛？咁你仲有咧？嗰啲外商、外國勢力又唔敢出聲啦。咁香港應該好順利嘅咯，順風順水咯喎。 做利益輸信係好順利嘅。你睇到而家用極高昂嘅價錢，係應該係呢個歐，即係呢個嘅外國有95% 有效率嘅疫苗平價嘅。比起科興平，應該平最少一半嘅，唔買就向大陸買，啊、即係去做呢啲咁樣利益輸送，係啦，冇人打。咁啊，跟住你見到而家醫護界又好多，即係啲人都收聲噶啦，唔敢講噶啦，極少數先會走出嚟講話。當冇咩人打嗰陣時候，要差唔多要全民打先會有嗰、那個即係呢個集體免疫係會出現嘅，咁樣係唔會成為事實嘅。咁你會打完一輪。使咗天文數字嘅錢之後，隔咗半年嚇，發覺效用係冇，咁嗰陣時先至會後悔咁樣。得好少人講嘅啫，其實而家呢套嘅理論係， 佢就等於抗壓你追住自己條尾喺度咬一樣嘅啫。而家因為大家對科興冇信心，個原因係因為科興冇呢個 peer 嘅 review， 第三期臨床數據唔清唔楚。而委員會冇一個點解委員會審批咁重要？因為你個 protocol 就賦予公眾嘅信任，你要根據衛生署嘅標準對疫苗嘅標準去批。而家唔使好啦，跟住一早都未有呢啲嘢就訂定先。好啦，嚟咗夾硬要運嚟啦，夾硬要打啦。到最後尾啲人唔肯打，就係因為你政治化，因為你抹黑呢個中國嘅疫苗。是吧，你想想 现在变成讲政治化，指控其他人政治化，其实他自己本身是最政治化的一种贼行捉贼，变成一个万能 key， 任何令到官員是尷尬，任何令到他們不能夠解釋得牽連很廣泛的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決策是怎樣做，他們解釋不到就會說你政治化的了，即是將政府自己本身施政失誤的責任呢就給了記者，給了公眾，給了反對派，給了外國政府，這樣是這樣做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政府是無恥到這樣，也都是這麼易做的。總之施政問題就是你的問題，疫苗他不理之前政府疫苗採購的錯誤，科興的問題，總之就是你不對，我覺得沒有問題，是嗎？總之打了好過沒有。喂，大佬，打疫苗的標準，我想再問一句，這個文明社會來的香港，為什麼是打了好過沒有作為這個疫苗的標準？不是打最好的嗎？我們香港人，我們用這麼多錢，不是 deserve 最好的東西嗎？你班友拿30多萬一個月，你不是給香港人最好的東西嗎？而是用一些打了好過沒有的疫苗。好了，你不肯打，然後就是你的問題，是你醫護，是你公共醫生協會的問題，擾亂政府的抗疫政策，那些已經飛出來了，我告訴你，已經是 你問我，我甚至乎覺得是謀財害命的。大佬，你現在說科興，我是批評他那個在巴西那裡是極少量幾百個的長者是去做臨床測試，佔那個臨床測試的 case number 是說幾個 percent， 5%。 你特區政府就要搶先在專家小組是去確認，即是要接受科興疫苗之前呢，就公布有五個類別是要優先接種，下個禮拜五就是了，那包括長者。喂，這些不是害命是什麼啊？你只要用常識啊，你就會知道是不應該打了，是不是啊？你不單止用我們的錢預先買了，不等報告，不等專家就已經定了你們應該要優先打，是是現在就是這樣啊。 是啊， 大佬，你是在害香港人，哦，我覺得是有責任要講的 事實出來，哦，是600多個長者參與而已，只是 你惹惹想學新加坡。我想問，為什麼人家新加坡人願意接受這個李光耀家族的管治？如果你香港這班垃圾做到人家新加坡政府的水平，香港就不會那麼多人上街啦。等於英治時代沒有民主會不會上街啊？是你獨裁之餘，你還是垃圾嘛，你擁有獨裁的權力，而做出來的就是垃圾的施政。好了，你就賴公式教育，賴教協，賴記協，賴大律師公會，外國勢力，黎智英到港台，全部賴了30年了，差不多。我想問，喂大佬，我聽我們兩個聽這些這樣的政治上的藉口是聽了20多年了，已經是由我們出來在政黨工作到現在是講足咁多年，冇停過，冇停過。你淨係好簡單一個疫苗政策，你睇到新加坡一早空運過嚟，然後 DHL 幫佢空運，跟住政府話安心，我哋點打點打，第一批打乜嘢，全部冇意義嘅。澳門我哋最睇唔起嘅啦，嗰啲特區政府官員啊，最睇唔起澳門官員嘅啦。所以點到你唔相信經人治港好過港人治港？澳門嗰啲就係新澳門人啦。那些官員，你看你說人家小而已，喂大哥，人家小都要做的，你看疫苗政策你就看到 了， 是啊，你看人家的口罩政策已經看到了，是吧？我們到周街有口罩的時候就車個底褲口罩給你戴，還要浪費你幾億，跟住你不戴就說你政治化，是吧？封區沒找不到 case 就說，哦，這個就是零封，我叫做張建宗說，你信不信？是無恥到這樣的，就是說如果封了之後找不到 case 就證明檢疫成功，清 零，啊，是啊，清零，啊，他說是， 啊，叫做清零， 即是怎樣說都對的，啊，說到是他說到怎樣說都對，找到就咦，行啊，行啊，找到一個都是找到，那就證明有用， 林鄭 找不到呢就是行，哎，清零還不是有效，這樣是 咪咯，咁你即係等於家裏仔有三樣嘢唔好，速度快唔夠快，速度慢跑得摩啫。你講曬啦，係嘛？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啦，係嘛？咪就係咁咯。喂，所以我話你連一個好好地嘅抗疫政策嘅論述，由林鄭月娥一路數落嚟，張建宗到陳肇始，到張竹君，最技術性嘅層面嘅咧，就最少出事，因為佢只不過係 base on 啲數字去講啫。所以陳漢儀和張竹君是最少出事， 一去到陳肇始已經口震震，外賣使唔使掃安心出嚟？講嚟講去都講唔清，係咪？你諗下，咁簡單嘅一個政策，你嗰啲政務官個個收十幾二十萬人工，呢啲政策出台前，根本嗰啲 A.O. 應該就要討論，反覆討論， 啊、 討論清楚先寫俾阿陳肇始去讀嘅。成個制度已經根本就崩潰。 A.O. 根本就要諗曬幾十個唔同嘅 scenario， 跟住喺而家現有嘅政策執行嘅過程遇到啲咩問題，全部應該要封曬、搞掂曬、度好曬，跟住先講出嚟噶嘛。係 仲未講一單醜聞啊！呢、這個上海辦蔡亮啊，裏邊啊，嗰、那個內地秘書喺辦公室裏邊吊頸自殺啊！ 哇，真係好邪啊！呢好恐怖啊！其實係諗下，真 係農曆新年 華人社會係 農曆新年周去炒人 啊！ 去解雇人啊！大佬醜聞啊！我希望大陸嘅小粉紅快啲幫我揾出嚟啊！嗰啲澎湃新聞網啊，究竟發生咩事啊？呢個蔡亮啊，係搞到個秘書喺 office 裏邊吊頸自殺啊！ 喂，大佬真係信邪嘅香港人或者信邪嘅中國人，你諗下真係呢仲差過呢個車工，即係車工嗰啲籤多多聲啊，係。即係對個特區政府嘅當頭棒喝係，你諗下呢個官大家知道啦，蔡亮就係親手 DQ 呢個黃之鋒嘅民政事務專員嚟嘅係， 係升官發財啦，上海辦啦， 升咗官之後點樣對自己嘅下屬咧咁樣，農曆新年炒咗佢，跟住報仇咁報仇喺你嘅辦公室裏邊上吊，喂，同嗰啲著住紅衫喺天台跳落嚟嗰陣時候，一定跌喺你面前嗰啲人一樣嘅啫喎，係。 喂，就算他是內地人都好，他都屬於特區政府的僱員。 是啊， 如果特區政府的僱員在自己辦公室上吊，為什麼沒有人出來交代一聲呢？我想問大佬，這麼嚴重的事件是吧，究竟有沒有內幕呢？我真的叫那些大陸小粉紅、大家一起去努力啊。通常那些機要秘書自殺呢，就是因為那個老闆有事的，其實是大陸查貪官通常都是這樣的。我真的很擔心的，其實是。當然我希望不是啦，如果不是這個大醜聞來的又是。所以我就說你看到一層一層這樣爛下去，你由將 AO 變成 DQ 專員已經是一個崩潰的開始來的。是不是全部不用跟 protocol 做事看政治，連專家許樹昌，你看那個記者會出來講科興，哪一忽是專家，我想問。一條政棍。是不是叫人不要政治化，想過第二個口號啦，好冇？一個文明社會好簡單嘅啫，你要說服利君雅好容易，要用價值觀同數字去說服人。如果你係專家，你就唔需要價值觀，你用數字嚟說服我。科興疫苗係有信心嘅。我哋要求嘅只不過一個最卑微嘅要求，不是因為佢喺邊個國家製造，而係我哋要求嘅就係一個文明社會打疫苗嘅一個標準。香港人要求的就是一个 up to the standard。 我們只是跟你讲科学和客观数据的，就是讲得到就可以了，已经是不难了，这些就是专业训练里面已经有了，其实是。 对，这个政府里面行之有效的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怎么会相信他说、哦、打第几架这个感冒疫苗，那些老人家很多身体弱就去打都不怕的，因为我们知道卫生署会把关。知道那些疫苗不會出事，因為衛生署有一套採購疫苗的指引很清晰，一定要有多少%保護率。我們相信制度嘛，我不是相信陳肇始，陳姑娘拍心口都沒有意思的，是吧？英治時代的文明就是一套程序一套制度嘛，我們所謂有規有矩，貨真價實。你告訴我九成的疫苗保護率就是貨真價實，是有九成。你說一萬個裡面有一個人面癱，我就用這個標準，我相信如果最終有面癱，你有一個很好的保險措施去賠償，就是這樣而已。喂，放諸四海皆準的這個要求，為什麼你要香港人生活到好像一個奴才，好像養豬那樣呢？大佬，我們的人均國民所得是去到世界前列，但是我們所面對的管治質素是緬甸水平，你叫這個矛盾怎麼解決呢？所以我说十五年之后继续有港台报告书出现，就是这个原因。一个经济这个教育水平 各方面的社會制度的指標在 OECD 裏面已經去到先進國家水平的社會，有沒有環顧全世界有沒有一個這類社會的政體是處於獨裁管治？有沒有？是沒有。如果是獨裁管治，它的經濟發展就是緬甸水平。所以香港這個是世界的唯一一個異例來的，根本是兩樣東西是不能並存的。根本如果你獨裁管治，你根本你的經濟沒有辦法發展起上，而你的經濟發展到前列的水平是因為我們由1997年之前150年來英治的一個文明的管治發展出來，本來承接這樣東西，你只要 keep 住一國兩制的意思就是你 keep 住那套英治的文明就搞定了，根本是。但現在不是，你要將它拉到去一個中共的獨裁管治那個水平，你所有在英治留下進步的東西都會視為政治不正確而被消滅，包括那些人會被迫離開，這個是看到的，這個大敗局，港人治港的大敗局到2047會是怎樣，其實今天已經寫了的了，其實已經是 提早到了2047已經是， 是是吗？当初我想，哎呀，死了！2047我哋看不到，不是，而家喺我哋眼前看到的就是2047的景象啫嘛。系咪？佢要将香港变成系初元禁扁，将呢啲被佢视为政治不正确，我哋觉得进步嘅嘢全部撤晒，然后将佢掟入去大湾区吞噬咗香港嘛？咁你谂下，呢个香港就系上海嚟噶啦。其实，当香港电台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样嗰阵时，咁你问外商点解要留喺香港？为什么不是直接投资上海？如果我是外商，起码我觉得上海的公共行政管理没有香港那么落后，虽然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但是起码在公共行政管理里面不会你看到这些张建宗大佬找不到 case 又说那就是清零咯。喂大佬，无耻则无敌，现在香港真的是乱勾咁噏来做施政的，根本是大陸的黨自己都上級都會看著下級，怎會容許一個 18% 的黨委書記坐在上海市做市委書記啊？他們自己都要跑數，怎會有陳茂波這樣的人說、香港經濟都是不行的了，我們不會派錢的，做財政司大佬你有責任的，你現在變成廣播，突然間變成湯文亮，變成財經分析員了。所以你就看到那個局勢一路一路，我想问上述问题，哪一样是跟反对派有关，跟外国势力有关？是否外国势力煽动人去检测？是否外国势力煽动人不打科兴疫苗呢？是吗？好了，提出问题那些就归咎于你后面有外国势力，你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吗？你想颠覆政权，你想推翻特区政府。所以我说你港台事件实际上就是一个港人治港无间地狱里面最典型的一件事来的。我觉得教育政策都没那么典型，香港电台真的很典型，英治留下的一个公共广播的模式，在一国两制下面因为政治上的不断倒退，即是他企下企下，其实坦白说港台从来都不是企第一排的嘛，即是等于我和你从来都不是企第一排的嘛，是吗？但是吞下吞下吞下吞下吞到一个地步，当你连信报、K 宝、TVB、亚视，是吗？讲王维基发唔到牌嘅 HKTV，是吗？全面一路向后吞嗰阵时候，你个港台就变咗自己企在前面，所以就变咗系威胁特区施政嘅自己人啦，就系咁啫嘛。就因为后面那些全部退了第六排嘛，所以就变成第一排了。但我觉得港台的 staff 我觉得就不需要忧虑，我觉得即等于杜汶泽请了蔡 英文 是的包，是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一个包括众新闻请这个有线中国组，我觉得都是很有远见的，因为这些是资产来的，在传媒里面 人 才是资产嚟，系啊！传媒冇任何嘅资产，只有人唯一。印刷机唔系资产，互联网唔系资产，你嘅发射器根本都唔系资产，勾晒嗰啲直播室全部都唔系。真正资产就系个 content， 因為在現在這個時代平台是不值錢的，將軍澳大樓起不起都無所謂，因為那些硬件的東西已經根本不重要。我和你現在我自己前面對著的一個手機，你想想以前如果我們要這樣做節目是要多麼複雜，微波傳送啊，大佬 器材好啦，个场地好啦，吓、啊，即系负责打灯光啊、化妆师啊咁样，所有嗰啲即系要好庞大嘅制作队伍，你先至能够成就一件事噶嘛。而家唔系， 以前有港台两架车度做微波传送噶啦。如果我同你咁样做节目，系咪？跟住嗰一年，当呢啲 real time community 嘅呢个 RCT 啊。这种技术更加发达，即是 Clubhouse 那种技术可以多人一起在那里讲话，这种即是互联网通讯技术更加发达，声音的又得，影像的又得，好像 Zoom 很多人一起的，一起 Zoom 或者 Google Meet 这种技术更加便宜更加发达，都可能会变成是互联网我们那个浏览器里面的基本功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还在讨论一个利君雅，仲討論緊呢個港台六大問題，就算有冇反對派，香港都玩完啦。你諗下係咪？人哋嘅世界唔會等你嘅，係一路向前行噶嘛。然後一路向前行嘅過程，你又一不斷去話：，誒點解會係咁？點解會係咁？點解會呢個咁尖鋭？點解呢啲網台會咁多人睇？哦，一定係網絡有問題，一定要封，後邊一定外國勢力。咪所以咪就陷入一個咁嘅無間地獄裏邊咯。真可悲啊！我覺得真係有陣時我睇住呢啲以前認識嘅官員咧，即係我唔係嬲嘅，我都好可悲。佢哋其實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個世界科技進步，個時代進步，而你自己冇進步，你應付唔到呢個進步嘅社會，就唯有將一啲本來已經好乖嘅人，包括梁家榮，將佢斬殺。你谂下几好笑、啊？你话 要挖空心思安插一啲罪名，摧毁嘅制度嘅同时，将、 啊、 一啲甚至乎而家已经系附近身边嘅即系参与即系共谋者都认为佢唔够红，亦都要负责某一啲嘅政治责任咧，就要将佢斩杀。系， 唉、哎，我甚至幻想啊，我可以幻想得到，好快会有呢个新香港台。在互联网出现的，我觉得。既然香港电台都已经变成喉舌了，总会有人，其实现在起一个新的电视台，如果是用互联网传送 real time， 其实很容易的，真的。我想邱腾华是一无所知的，对这些叫做 web 的这个 real time community 的这些技术。 他也不想知道，因为不会有着数。 可能他最新的科技就是拿个 iPhone 来影响的，其实。是吧，那你不是会觉得是，即是 你拿一个稻草人出来打。那个稻草人其实是一个吹气公仔来的，梁家榮。这个吹气针来就拿他来拿针来刺他来打他在游轮他。实际上根本推动香港政治改变的力量不是什么外国势力，也不是肥佬黎。坦白说肥佬黎搞这个动新闻，其实他那个系统本身都追不上最新的发展。是个技术改变。没有人看官媒的原因是技术，后面是科技力量的改变。网台多人看的原因，没有科技力量的改变又何来我们做得到呢？是吗？以前就靠资本权力，要么就政府投资的传媒，要么就大商家投资的传媒才做得到。下一步会是怎样呢？大家不用灰心，很多人说听我们今集会灰心。我睇留言，大家唔使灰心。 好 heavy 话， 因为吓 有成就人话好 heavy 个 topic 系好重，好沉重。 系啊，系好沉重，但唔使灰心。我话俾你听，我哋相信科技嘅力量系真正改变嘅世界嘅。 嗯， 你望翻转头，徐四文炮轰港台嗰阵时，我哋用紧乜嘢 model 嘅手机先？ 系 当时个手机 analog Nokia 嘅手机，或者 Ericsson。Ericsson 大家唔記得噶啦，其實而家已經仲有冇人用 Sony Ericsson 嘅手機？ 冇， 仲有冇人用 Nokia 嘅手機？係嗰個年代噶啦，已經係嗰陣時手機用嘅功能係乜嘢？而家手機嘅功能係乜嘢？ 當所有人獲取資訊的功能是來自手機、來自 mobile apps、來自 web apps， 而個通訊技術來自個 web 的，我想問，就算你不做 6G 都好，如果個通訊技術來自個 web 的，咁點你點做啊？你係咪封曬個網？封到比大陸防火牆更犀利，全香港 VPN 翻牆，你夠膽你咪做咯，係嗎？咁你嗰啲離開嘅人才喺美國，大家知道嘅調查報道已經係成為一啲 NGO 嘅模式，用 fundraise 嘅模式去做調查報道。香港曾經有過嘅阿包，原本就係喺全真社，就係吳曉東嘅全真社嗰度出嚟。在铿锵集，大家看到这些咁优质的新闻人才，其实是在一些在互联网上面的调查报道的公司那里做。我觉得如全真社这类模式，我们网台或者是其他互联网新闻的频道，是未来的两年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是会更加大的影响力。这个我很有信心。咁好啦，你話喂香港大家唔敢講嘢咁點？當互聯網技術係 real time 傳播，信息無阻隔嗰陣時候，其實嗰啲人喺邊度做節目係冇影響的，因為嗰個新聞佢睇到嘅都係 real time， 然後佢 comment 嗰陣時候個傳播都係 real time， 而呢種即時信息嘅傳播已經唔再使香港電台嘅微波傳送車㗎啦。其實我話俾你聽，城市論壇可以係一個 clubhouse 嘅。开个 room 里边讨论嘅， 用 然后再转播出去， 用嗰种形式嘅系， 我哋可以试下嘅，其实真系做一次城市论坛，就叫做城寨城市论坛，或者叫城寨论坛， 城寨论坛， 然后喺个系啊，喺个 clubhouse 里边揾埋一站啊，揾埋几个大家坐喺度，揾埋现场嘉宾，大家坐喺度讲定个 house rule， 几时可以开始提问，我哋可以答，系嘛？你建制派够僵，你咪入嚟，惊咩啫？Clubhouse 咪就係城市論壇咯，所以我就話唔使灰心嘅，其實真係，只要我哋能夠投資到一個自己嘅平台，脱離呢啲大嘅公司，因為大公司始終資本同權力最終都會交換，咁你就可能失去咗呢啲平台。既然嗰個資訊科技已經係普及，同埋個成本係一路大幅下降嗰陣時候，不如就建立自己平台，然後將呢啲新嘅科技擺落去，然後將香港。一個很落後、很落後的模式，亦都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消滅的呢啲聲音，就再重新出嚟。其實個世界是不會因為咁樣的，大家看下緬甸的變化，你知道，我都很鼓舞你看緬甸嗰啲人上街的情況。喂，大佬，所有裝甲車停曬喺陽光的街頭，講到明。而家死咗第一個啦，個女仔中槍嗰個， 即係留院十日之後就不治，係嚇。緬甸軍用實彈射，即係槍射人民，出現嗰個時間，比起2019年香港發生，即係由6月9日嘅遊行去到10月1日，開槍射實彈咧，其實係短好多嘅。即係緬甸嗰種即係暴力嘅使用咧，係即係更加大嘅嚟得係。 但你想想，他短短開放了十年左右，是吧？2011 年 差不多啦， 啱啱好十年。 緬甸改革開放，即是昂山素姬出回來十年。 是 但是緬甸的社會，你看到那些年輕人、學生、專業人士，你看看大伯沒上街那些，很多是做工程的人。你看到個改變，其實就是說你一揭開個蓋，那些力量又會湧出來，你要再撳回落去也很困難。所以車工那支45,000的 warning 呢，是很清晰的，今次是 很道肉的。 你现在这样搞港台，你不就将柴搬在一起了，你可以搞这个选举制度的，绝对没问题，你有绝对权力搞的，其实等于缅甸军方随时开枪是没问题，打哪个喜欢打哪个打哪个，你在两会你怎么修订香港的选举条例，你就做咯，你就一直将柴堆下去，是吗？你有识之士，连香港一国两制里面代表香港这一制去 defend 的政府都不敢出声，都成为他们的这个奴才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再怪责香港人为什么不信任特区政府，为什么大家会政治化，是吧？因为根本你香港人不觉得你代表香港， 同樣呢句說話好難聽，九七年之前，大家有冇香港人問下自己，你覺唔覺得當時嘅香港政府唔代表你？你諗下，雖然嗰個係一個鬼佬，叫彭定康，或者叫做魏奕迅，或者叫麥理浩，但你諗下當時香港港英政府嘅施政，你有冇一種感覺，覺得港英政府係唔代表我哋香港？唔代表我哋香港人，只代表英国人。冇答案，自己翻去谂。真系，你谂下你就知道点解香港电台会系一个永恒嘅代罪羔羊。1997年，香港电台公司化失败，但系再对上一次香港电台最大嘅改变系1967之后。阿 Gary， 你知唔知1967之后？ 就是发生暴动之后、那個、是不 是暴动暴力的程度远远大到今日、嗯、因为当时左派暴徒是放炸弹周围、死了成很多人是不是北角清风街炸死7岁9岁小孩子不是清风街不知道唔记得在北角边是的当时港英政府做了几样的重要改革第一，成立呢個民政專員制度，起用一班華人嘅政務官，叫做 District Officer， 就係蔡亮呢一種啦 ，DO， 唔係去做 DQ 嗰啲左派暴徒，而係去做官民溝通，更加好將民情上達，因為佢哋反省過暴動自己嘅錯誤，唔係歸咎於四人幫，亦都唔係歸咎於周恩來。亦都唔係歸咎於傅奇、石慧、香港嘅新聞部、香港嘅大公報、肺炎文呢啲人，而係檢討自己。第二步，將個使命交俾香港電台。由70年代開始，港台開始年輕化，開始走向香港嘅年輕人。提拔張敏儀30几岁做廣播處長，揾一個年輕嘅廣播處長出嚟。我而家講啲全部歷史嚟嘅，冇誇大，大家上去。維基自己揾，上去 Google 自己 search。張敏儀幾時做廣播處長？廣播處長新嘅廣播處長喺70年代做過啲乜嘢改革？港台嘅角色係乜嘢？然後慢慢拉近特區政府當時嘅港英政府同香港人嘅關係。嗱，我頭先問啊嘛，你覺唔覺得香港政府唔代表香港人啊嘛？只係代表英國人。67年之前係。所以很多人支持當時的左派暴動。67年之後，跟住到1972年，麥理浩嚟香港，佢嚟之前其實醖釀咗2年的改革藍圖，佢係帶住一個改革藍圖嚟香港。當時麥理浩，因為麥理浩50年代就喺香港出任政治部的我哋叫政治顧問 （political advisor）。我在倫敦的檔案看回50年代的報告，總之個署名是大 M 大組 M 字，佢冇寫全名嘅。那個人就是麥理浩嚟，1952年就是麥理浩嚟。然後香港電台除了搞青年舞會之外，就開始 promote 佢哋嘅 DJ 文化呢啲咁嘅嘢，拉近同年輕人嘅關係。暑期嘅活動 promote 一啲郊野活動，麥理浩72年嚟第一件事通過咗郊野公園條例。然後鼓勵啲年青人去行山啊！當時郊野活動係咪知道年青人不滿，然後擴大當時嘅津助教育、擴展教育啊！跟住麥理浩提出民生抗共，就係加重政府喺公共建設裏邊嘅角色，所以就迎嚟呢個黃金10年啦，擴展。政府資助的教育由9年到11年、12年，然後跟住到地鐵的建設，廉政公署成立。我哋今日香港之所以喺 OECD 裏邊成為先進嘅經濟，係得力於1972到1982年呢10年嘅建設。10年建設唔係淨係硬件嘅建設，係攤登咗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嘅 modern city， 用麥理浩嘅講法叫做 model city。一个模范城市在亚洲里面，我们伊丽莎白医院当时落成，港华医院是亚洲最先进的综合医院，这种综合医院的模式是源于英国的 NHS model， 港台就是來自英國的 BBC 的 model。 香港的立法局沒有民主，但是它有一套規矩，亦都是源於英國的國會 SMA 的辯論的規矩。這些東西如果你不去看回頭，你不會明白香港為何會曾經有這樣的成就。不是因為水深廣闊，不是因為香港人勤奮，香港是一個細心經營出來的城市。車公2018年那張簽是說什麼？就是說祖宗的耕的田雖然很小，但 是積累的過程是很辛苦的，是要細心耕出來，希望不要那麼容易將它破壞。你查回2018年林鄭上場之後第二年那支簽文，所以我說車公很準的，真的。你想想今時今日走去看看這隻杯，啊，不妥，這隻杯這個色不好，這隻狗仔不像，幫我油黑它，啊，不行，油完黑之後油紅它，好了，跟著放下這隻杯，跟著看看這裡，哇，眼燈這樣的，喂，哎，幫我換了它，不要用這個西式的，用這個中式燈籠，好了，跟著看到這裡，這個叫做教育制度，這個水樽，哇，色灰色這麼難看，啊，還有隻狗仔的樣子在這裡，不行，幫我油黑它又。香港咪就係咁咯，係咪所有英治細心經營 咁樣係？ 係啦，每一個上場，誒，哎，陳方安生阻礙我哋施政，係咪？我唔係話發爛渣，我即係慢慢細心分析俾大家聽。我哋啲過來人睇到點到你唔動氣？然後陳方安生上場，誒，哎，董陳之爭，陳方安生阻礙特區施政係公務員嘅問題。OK。我哋揾另外一班人愛國者嚟騎喺公務員頭上，所以叫做問責制就咁產生啦。好啦，跟住問責制失敗啦，當然因為楊永強啦、沙士啦，因為梁錦松偷步買車啦、馬時欣先市股啦，到呢，這個掃把頭啦、推銷國安法失敗啦，好啦，問責制唔得嘅原因係咩咧？係因為唔夠多問責官員，我哋要擴大問責制。 再加埋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同副局長。當時我對政府嘅建議，我就話咁樣一班雜牌軍，點可能成為政治管治嘅班子啊？我話冇人理我講嘅嘢嘅，其實好啦，揾咗一班完全唔夠班嘅人。嗱，個我而家解釋緊我，其實表面上只不過係一粒。黑色素一粒麥啊，點樣變成腫瘤的過程？好啦，喂，走去攞隻手掀開嗰粒麥，然後不斷咁拗，跟住咦都唔好嘅，跟住隔離阿三姑就話：喂，滴啲強水落去得嘅。好啦，阿三姑話滴啲強水，咁啊北京嗰個李大媽就話唔係強水咧，我覺得攞啲蘋果醋去噏住佢，咁你又試下用蘋果醋咯喎。擴大問責制啦，係嘛？跟住又到呢個劉木匠就話：，誒，哎，蘋果醋你大媽識乜嘢啊？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去練氣功，咁啊又練氣功啦。結果個粒原本啊，只不過係一粒黑色素，開始搞下搞下變成一個腫瘤，然後跟住再搞下搞下，呢個腫瘤擴散全身。而家就已經去到咁嘅地步， 入咗血，入咗骨髓，唔係淨係搭拉咁簡單變咗， 係嘛？嗱，我哋呢一代九十年代，你喺美國翻嚟，我哋喺民主黨相遇，一路睇住呢個咁樣嘅呢個腫瘤形成嘅過程。好啦，最衰都係泛民，最衰都係肥佬禮，最衰都係港台，呢個係九十年代嘅講法嚟㗎啦，已經係陳方安生同我哋一黨嘅，張敏儀同我哋一黨嘅，全部貶官。踢走曬佢哋，好啦，跟住就搞咗問責制咯。問責制唔得，又擴大問責制咯。擴大問責制都唔得，咁點啊？要將公務員變成幹部，點啦？今次我話俾大家聽，公務員變成幹部就係今日香港你睇到嗰種嘅行政烏裏單刀嘅後果嚟啦，係嘛？你選咗 PQ 咗阿周庭、歐樂軒。你記唔記得嗰次啊？ 記得。 你點解冇咗個位啊？ 其實因為個 DQ 主任亂咁嚟啊嘛，個律政司亂咁嚟啊嘛，結果由你去受啊嘛，你明明選到之後補選，但係因為被取消個位嗰個唔合法，所以你個位都冇埋啊嘛。以前喺英治時代不能夠想像會發生呢啲咁嘅嘢，而家唔緊要，總之你咁政治正確就得噶啦。雖然做到甩甩流流烏裏單刀，唔緊要，繼續做。好啦 ，DQ 擴大化就出咗蔡亮呢類人。好啦，成個公務員裏面好嘅人走得嘅走啦。林鄭年代裏面走咗四十幾個 AO， 十分一啊！有冇諗過嗰啲係咩年紀？乜嘢質素嘅人係好嘅人走曬？所以你再上去嗰啲幹部咧，就一定係低質素、奴才心態嘅人啦。 做嘢會寧左勿右，或者係會做更左嘅嘢係。 係啦，佢比你更左。是吗？好了，跟住你就说，喂，为什么公务员干部化都不得？一定他们不忠心，宣誓。宣誓完之后抽出里面违反誓言的人。那么又再有个大妈来讲，喂，不如又再试一下苹果草噏住他了。那你咪一路烂一路烂。好了，传媒，好了，现在整埋肥佬黎了。最终会不会迫害到整个一传媒集团呢？很大可能。港台收工，下一步喐埋网媒。网金唔理唔使啦，一棍扫晒，咁咪又做埋咯？系咪咁样？香港就可以长治久安咧？我想问下。再到最后尾就系香港人嘅问题，系睇下几时会得出咁嘅结论啦。咁咪扫把香港人，唔中意嘅咪走咯。不过唔准带钱走， 唔可以带资金。 几时去到呢个地步？系啦。几时去到呢个地步呢？咁样，咁所以我就系话，最终我哋嘅寄望系乜嘢呢？我觉得我哋睇到呢二十几年嚟，科技系一个好大的改变力量，而我觉得反而我觉得科技先至系更加彰显呢个政权落后，令到佢哋加速师啊。其实佢哋邱腾华其实就系做紧加速师做嘅嘢，系嘛？所以我说不用悲的，其实真的。因为你悲的话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用做。但如果你仍然相信这个这么落后的政权会一路越来越落后，因为世界进步得越来越快。喂，我都说了，现在的小孩 multitasking， 我们那个年轻的年代哪有比得上他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即是乐观的理由的，其实是。好，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咁啊，希望啊 Gary 可以呢个提起精神，可以应付跟住嚟嘅官司。我谂大家都有啲担心，其实真系。 会唔单止系咁添啊！我琴日朝仲去咗西九龙裁判法院嗰度去听审，即系李柱明啊、黎智英啊、何秀兰、李卓人嗰单咧，即系818呢个流水式游行集会嗰单案件啊，嗰个会审足十日，同埋分分钟会应该会再加时添嘅，系咁，所以咧就下个礼拜会再去听嘅吓，咁啊，同埋而家特区政府已经公布咗啦，应该3月1日咧就所有法庭都要用呢个安心出行啊，咁我哋要趁佢未开始安心出行之前咧，就即系尽量都去你话系做声援又好啦，陪嗰啲嘅被告又好啦，咁样系今次系唔算多嘅，即系比起早前譬如话声援啊黎智英啊，或者声援啊快必啊谭德志啊，都系相对地少咗市民嘅。我相信可能嗰、那个一来农历新年啦，二来可能系大家即系有啲麻木啊。不过我会觉得即系。手足是需要我哋係去繼續撐住嘅嚇，咁啊，今日就有一宗啊黃大仙嘅告暴動咧，六個男女咧係全部咧就被控就即係被判就無罪嘅，但係同一時間咧喺理大有一班十幾個係第一批係被控暴動咧走出嚟嗰批咧，就突然之間咧係還押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緊急嘅支援，邵家臻佢喺石牆花嗰度咧就而家幫緊手啊，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繼續關注啦，有需要嘅話咧就即係盡量係去支援呢班手足啦，咁樣係 咁就咁我諗就 邵家臻做好多嘢喺呢方面。 咁啊，民主派就喺農曆新年前咧，就亦都係做過一啲即係集體嘅活動啦、街站啦，就去繼續幫呢、這個攞義基金係去籌款嘅嚇。咁、暫時嚟講都仲係繼續即係繼續做緊嘅。咁希望嗰度大家亦都即係可以幫手，亦都係即係幫手啦。咁樣係嚇。 嗱，六一二基金咧就係眾矢之的，好多人咧喺網上邊咧各式各樣啊，呢啲不懷好意去攻擊佢哋嘅。大家記住，千祈唔好，千祈唔好信呢啲咁樣嘅攻擊六一二基金嘅。好多嘅手足出嚟公開講過，係六一二基金幫到佢哋好多。係啊，到而家點解能夠仍然喺僅有嘅司法制度裏邊可以逃離咧、逃脱呢個迫害咧？亦都係同六一二基金嘅支持。有關的， 律師團隊很重要的，還有有攞義基金的律師支援的律師團隊是去幫那些手足的話，我看過有個數字，應該四成至五成是 有幸地是去打甩了，即避過了，即我們口中即政府那個的司法迫害，這所以很重要的是。嚇，同埋唔止係嗰樣啊，即係情緒上面都好重要，咁所以石牆花嗰度嗰啲嘅即係寫信俾手足嗰度咧，我哋唔好停啊，要繼續去做啊，係嚇咁咯。 係啊，因為呢啲散佈謠言嘅人，你都有啲係匿名，有啲根本上你又見唔到佢嘅樣，有啲就即係都唔知佢哋係人定係鬼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好簡單，我哋睇大陸嘅嘢，睇佢哋公開有透明度，六一二基金亦都大家睇到。即是他的公開的程度，所以我覺得是希望接下來這一年呢，其實大家沒有一個水晶球，不過大家仍然是好像牛那樣那種脾氣，我覺得 死牛一邊頸，我經常覺得 頂住 就撐下去而已，是的，頂住，好，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好，拜拜，okay， 好，拜拜。